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当时东北抗日联军穿的是苏联红军式的军服，这一点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特别是曾经在被服厂工作过的女战士多次提到过。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在德，他曾经说，35年前后，抗联不仅有统一的制服，其军帽还是学的苏联的布琼尼帽。1935年，北满省委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来到被服厂，和被服厂厂长裴大姐，也就是裴成春，他们商定给部队做军服的事情。其中关于军帽的式样，是根据有人提出的红军帽的式样做的。当时我们试着做了一点给领导看，做的对不对？领导看过以后说，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做吧，以后我们就给部队做这种帽子。这种式样的帽子，我后来到三军以后也看到赵尚志、陈雷、余宝和等很多同志戴过。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桂兰，原被服厂主任，在采访当中说，军服用料当时所用布料都是山外运进来的，又灰色、草绿色、藏青色。军服款式帽子是戴五角星的红疙瘩帽，军帽因为前面有红色五角星，上面有一红疙瘩，大伙儿都称为红军帽。军帽为6片瓦，前面有帽遮，后3片是双层布外翻，天冷时可放下取暖，顶部是一红布疙瘩。2010年，笔者在北京遇到李在德老人的儿子余光先生，他也曾专门提到过，这种军服最难做的就是帽子顶上的那个红疙瘩。他说，我妈妈在被服厂就是专门做这个红疙瘩的，因为她手巧。余先生说起来似乎颇为自豪。 今天在东北活跃的抗联精神宣传队也曾经复制过这种军帽。不过由于东北抗日联军作战异常艰苦，其不穷呢帽式军服并无实物留存下来，而且长期以来这种说法亦无历史图片的佐证，是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2010年笔者在日本收集到一册老相片集载满纪念，原拥有者是一名叫做铃木的日本军官，此人曾参加过多次对抗联的讨伐作战。这册相集里面有大量与抗联作战的照片，其中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显示几名被俘抗联战士正是戴的不穷呢帽。可惜由于铃木所用相机质量不佳，对焦技术有欠缺，而且照片年代久远，这些战士的影子显得十分模糊，无法完全确认。对此我也十分遗憾，但限于材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有一些被俘的抗联人员并非如此装束，这正符合了当时条件艰苦军服制作数量不多的说法。同时在东北各地不同的抗联部队服装也不统一。右边位于焦点的这位抗联战士帽子似乎就不是不穷呢式的，也有点像不穷呢帽被日军歪戴在这名战士头上。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深秋，那一年10月15日到10月30日，日军对三江、黑龙江东部地区的抗联武装发起了秋季大讨伐。照片的拍摄者日本军官铃木随讨伐队在宝清桦川之间捕捉到一支转移中抗日联军部队的踪迹，在使用军犬的情况下经两天一夜追击，第二天下午双方发生战斗。由于遭到日军迂回包抄，据临终阵地而守的抗联部队腹背受敌，除牺牲人员以外尚有多名战士不及撤离被日军俘获，铃木在此时拍摄下了这张照片。从战事情况推测，日军打掉的是抗联的掩护部队，其主力已经撤离，日军继续追踪，几天以后在三道河子找到了这支抗联部队的密营，双方再次发生战斗。那一战中铃木的战马也被打死。对这些抗联战士后来的命运铃木没有描述。三江正是抗联第三军和第六军的活动区域，或许这些战士的军服上就有裴成春等抗联女战士的细密针线。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中国的抗战史料中，活跃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是颇为独立且被很多人忽略的抗日力量，他们的抵抗由于环境艰苦，敌我实力悬殊而异常艰难。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抗联几次试图突破日军在热河方向的封锁线，与关内部队取得联系，都没有成功。抗联战斗后期，其主要将领大部牺牲，文件保存极少，所以其作战经过和情况很多已经很难考证。比如抗联当时使用怎样的旗帜，在今天保留下来的抗联照片中似乎尚无发现。但是在日军私人旧相册铃木载满纪念当中，却发现了一组连续的照片，表现了日军讨伐队与抗联一次战斗的经过，其中一张照片或许可以解答这一问题。这几张照片是日本永野讨伐队军官铃木在1938年深秋拍摄的。1938年10月15日日军从佳木斯对抗联武装发动秋冬大讨伐，铃木率部参加这一作战。进入深山以后， 铃木所部日军追击一支抗联部队，并发现其使用的密营。日军经商议，违反作战常规，在叛徒带领下于拂晓发动奇袭。抗联人员猝不及防，在最后关头才发现日军来袭，但仍然顽强抵抗。至少有三名抗联人员冲出密营的木屋，试图阻击日军，不幸在日军机枪扫射下全部牺牲。铃木的照片中有一张展示了抗联的战旗，就拍摄于战斗结束之后。铃木在这张特写照片的说明中称其身着便衣，在营门用手枪向外射击，被击中左胸倒地。日军试图对其注射强心针进行抢救，但此人因伤重而死，至死一言未发，没有任何口供。带有抗联旗帜的照片中，另一名烈士在画面内只见双腿，还有一名烈士在画面中看不到，可能是哨兵，牺牲在木屋前数十米处。后方是抗联著名的密营，显然是用木料就地取材搭建而成。抗联就是依靠这样的秘密基地，在深山老林中顽强与日军周旋。左侧有三名日本士兵在检视抗联战士遗留物品，后方正中还有一名日本兵在用通条处理枪膛。可以看到，一部分日本兵已经更换了冬季军服，而另一部分还穿着夏秋制服。由于永野讨伐队是日军不同部队混编而成，所以这可能反映了日军部队不同的补给情况。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张照片右侧中间站立的两名日本兵，两人伸展开一张旗帜，显然是从抗联的营地当中缴获的。也就是说，这就是当年抗联使用的旗帜。第一眼看到这面旗帜时，笔者怀疑自己的眼睛花了，这简直是今天五星红旗的样式。但是细看之下可以发现，这面旗帜上只有一颗大五角星，而不是一大四小的格局。旗帜上还有三处深色的印记，似乎是有字。一位学美工的朋友依靠分光判定，这面旗帜确实是红底，只是五角星的颜色无法确定。此外，他还提醒我，旗帜靠近旗杆处有一条与其他部分颜色不同的窄边，他认为这可能是书写部队番号的地方。这张照片按照说明应该拍摄于1938年10月中下旬到11月之间，地点在黑龙江东部佳木斯周围地区。从照片上看，植被尚未落光，显示那一年东北地区似乎是暖冬。这一点我曾有所怀疑，但是在相册中的确还有铃木当年11月份仅穿一件毛衣在户外的照片，说明那一年的暖冬可能确实存在。能够在敌方照片当中找到抗联的旗帜，可算意料之外。但是抗联的这种旗帜究竟是谁设计的？是不是所有抗联部队都使用一样的旗帜？而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又会是哪支部队的官兵呢？东北抗日联军的军旗，国内至今以来没有发现任何一张抗联的历史照片记录下其具体样式，而实物形式保存下的抗联军旗只有一面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旗帜的具体图示是军旗上一角三颗五角星，一侧竖着写出番号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三军第二师师部，旗帜的中间另有三个斜的大字司令部。这一次发现的照片使我们第一次可以从历史照片上看到具体的抗联军旗样式。 照片上的旗帜样式，旗帜一角可以辨认出有三颗五角星，旗帜的一侧有与旗面颜色不同的窄边长条，应是竖着标出番号的地方。旗面则写有三个大字，前两个字无法辨认，只可以看出两个字都是笔画较多，字形也比较复杂。最后的一个字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是团。这和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样式几乎一致。那么这一面写有某某团番号的军旗究竟属于抗联的哪一个团呢？照片可以提供的线索只有，照片说明中说，1938年10月15日至30日，宝清华川交界之处，和旗面之上书写的某某团的番号字样，且前面两个字的笔画不少，字形复杂，辨识不出。根据已有线索，笔者就这一面军旗所属部队番号进行了如下的一番考证。一，1938年10月宝清华川交界有哪些抗联的部队？宝清华川当时都属于伪满三江省，1936年以后东北抗联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军和后改编为抗联第十一军的独立师等部队主力陆续集中到伪满的三江省地区展开抗日斗争。根据抗联军史，1938年4月之后，抗联第四、第五军开始西征，第七、第八军与之一起行动。1938年6月之后，抗联第三军开始西征，与之一起行动的有六军、九军和十一军。主力西征后，各部队都有留守部队在伪满三江省。据此，1938年10月，宝清和华川交界一带的这个团，只会是上述这几个军的某一部队。第二，这一面旗帜会是属于以上各军的哪一个团？根据前两个字笔画较多，可以判断出肯定写的不是第几团，因为汉字的数字笔画不会这么复杂。那么以上各军中团的番号不是以数字编号的团有几个呢？从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中共党史资料第18集黑龙江省境内的抗联各军组织序列黑龙江党史资料第2集等史料当中查询到抗联以上各军序列，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1938年的时候，以上各军建制中不是以数字编号作为番号的团实际上只有两个团，第三军有警卫团的编制，另有第六军有一个军部保安团编制。但根据第六军军部保安团政治部主任王军的回忆，第六军军部保安团部队在此次西征前，上级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别的各团了。王军也是以第六军二师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的西征。于是1938年10月这一带的抗联部队中各团其番号不是第几团的，就只有第三军警卫团这一个团。三，1938年10月三军警卫团是否留守宝清华川？抗联第三军即将开始西征的1938年6月缩编为四个师一个警卫团，警卫团即成立于此时，团长为江立新。1938年7月起，抗联第三军部队开始从宝清、罗北一带向黑难平原的西征。那么1938年10月宝清华川一带留下的第三军的留守部队中是否确实就有三军警卫团呢？查抗联的军史，第三军西征各部队的番号没有警卫团，团长江立新也不在西征指挥员名单中，而该团政治部主任朴吉松参加了西征，他实际 以军部宣传科长的身份参加西征。见王明贵回忆录，多种史料都有记载。可见警卫团团长姜立新肯定没有随主力出发。另赵尚志传也有记载，1939年6月，赵尚志率领小部队从苏联归国开展游击战时，提到了第三军警卫团团长姜立新，明确说他们是遇上了原三军留守团团长姜立新。这两个证据显示，姜立新担任团长的三军警卫团一部，作为留守团坚持斗争。随赵尚志回国的陈雷，在他的《露营集过老白山遇战友》一诗的注解当中记载，他随赵尚志返回国内，是在察巴旗河边见到的姜立新。察巴旗河位于鹤岗与伊春交界一带，就在桦川的西北边，据此可以判断姜立新没有参加西征，是留守在下江地区了。这就确认了，警卫团改留守团以后，在姜立新指挥下，在老根据地坚持抵抗斗争，军旗照片上在桦川宝清交界一带的密营就是留守团的团部。这样情况就明确了，应该是团部被袭击，留守部队被打散以后，姜立新脱险，从桦川宝清交界一带转移到桦川的西北边继续坚持斗争。他后来作为警卫人员亲历了赵尚志牺牲的战斗，但幸而又一次脱险撤入苏联境内。新中国成立以后，姜因为身体较差，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不幸去世。当时他的老战友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和李敏夫妇曾前往看望。在仔细查看照片和日军军官陵墓的记载以后，我们发现在留守团和日军的最后战斗中，照片上的无名烈士仍为自己的生命索取了代价。他们在阻击中用准确的射击击毙了日军冲在前面的通口哨卫。回过头来说一说提图那张奇怪的照片，从摄影的格局来看，这是日军展示缴获品的标准姿势。枪支虽可能是日军自己的，但这面旗帜可以肯定是战斗中的战利品。而这张图前后的图片都反映了日军突袭一个中国抵抗军山中营地的过程。这批照片与此前提到日军与抗联第三军警卫团作战的照片是前后页，推测作战时间地点都不会相差很远，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地点。可以看到这面旗帜上方还有一条补缀的横条，而侧面则用一根细树枝作为旗杆使用。但是照片没有什么标注，只用一张纸签标出了讨伐作战的时间和地点。显示这面旗帜是日军讨伐队在1938年10月15日至30日作战中，与宝清和桦川边境从中国抵抗力量营地当中夺取的。把这面旗帜称之为怪异，当不过分。如果不是看到，恐怕绝想不出抗联会用这样的旗帜。但要不是抗联，1938年那一带并没有别的抵抗力量的记载。即便其他抵抗力量，也未闻使用这样图案旗帜的。为此，笔者和一些抗联研究者进行了讨论，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这是一面酷似海军信号旗的旗帜。抗联很可能是使用信号旗在茫茫林海中相互联络的。这种联络方式的确可以弥补抗联缺少电台的缺陷。如果真是这样，那抗联的创造力实在令人惊叹。